怕民众戴住口罩到票站投票，投票时间在当地晚上八点前结束。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啦。暂时只系红隧港岛入口有车龙，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有啲封路消息提提大家。就是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啦，而家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欣尖记嘅快线封闭，而东涌嘅文东路咧就有渠务工程，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处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而马料水咧就马料水嘅瑞祥街都有工程啦，瑞祥街南行去污水处理厂方向嘅车辆系禁止掉头去科学园路方向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音乐情人玩得好认真。 亲爱的子成，我是凌子维，做师兄祠堂不跟规矩那个呢。我监制成日说我激嬲他，说我是一个坏了的主持。不如你求其帮我点隻歌，等我可以扮下忏悔，咪等他开心下咯。 亲爱的子维，知错能改，善莫大言，你勇于认错已属情操高尚的了。不如我都送首歌俾你。果你都想点唱，欢迎私信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我等紧你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白先勇《台北人》系列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讲述金兆丽舞女生涯嘅最后一天，回想起20年间种种往事。 编舞家梅卓燕以此为灵感，创作出舞蹈剧场《最后一夜》。当中60年代嘅台湾歌曲以及夜总会嘅社交舞，都系梅卓燕嘅灵感来源。 70年代之後 ，rock and roll 嘅興起咧，即係大家都係 freestyle 噶嘛，入到去就係你跳你嘅，我跳我嘅咁樣行。但你見到係60年代前，社交舞係一個規矩嘅，佢已經係講緊一個兩性關係啦。對我嚟講，譬如 tango 嚇嗰啲切切切前啊 ，cha cha 嗰啲試探式啊，或者係華爾兹裏邊嗰種好優雅嘅，即係你跳你嘅，我跳我嘅，但我哋一齊跳嗰種。其實佢哋係多多少少喺舞蹈嘅語言上邊已經睇得到一啲關係上邊唔同嘅 approach 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嚟講，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好玩嘅嘢，因為舞劇分個舞蹈，我哋第一步都係好想喺一個舞蹈嘅語言嗰度點去揾到一個好適合嘅一樣嘢咧，去做一個表達個媒介。咁所以呢一個我就第一時間好想做。 除此之外，梅卓燕仲要將整個劇場變成一個夜總會。 我哋本身成個舞台設計就已經係一個夜總會嘅舞池啦。跟住化妝家，甚至觀眾嗰度都係一啲即係客人坐嘅地方，我哋都好想將觀眾作為係夜總會裏面客人嘅。咁呢個一個咁嘅 set up 其實都好舞台嘅，本身表演藝術都已經係一個舞台，咁佢好似一個舞台嘅舞台咁，突然間將某一樣嘢拉到好近。 8月14至16號，香港舞蹈團製作 《最後一夜》。 千金散盡再苦 共对。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哇，又是一个热辣辣的星期日，7月5号2:09，星期日中女就男沙很大，有彭程，有曾志豪， 你晒我晒个个晒，今日又有31， 是啊，不是剥晒衣服剥晒鞋， 就本身不要剥了，真的跟你讲一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所以我们有小背心的彭程，亦都有非常健康的衣着的曾志豪。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早了，我们早点回来的预备节目，我都见曾志豪仲穿着住件风褛啊，入到嚟就即刻都起码都吹吹先。 开头好冻噶， 系好冻嘅，系啊， 我好难得 keep 到31度气温都着风褛噶嘛，系咪先？ 系啦，不过都热咗，一路都系热噶啦。其实而家咧就唔热咧就落雨啊，其实都过人雨啊。上个礼拜有好多咁嘅情况吓，咁啊，不过阳光普照，大家都继续系保持翻，饮翻多啲水啦。不过你啊特登走去晒噃， 系啊。不过我谂住如果晒咧，系咪会储到啲太阳能喺个身度咧？ 做咩？ 会冇咁怕冻啊？ 哦，我仲要攞嚟发电。 我都想我发自己内电得噶啦，即系唔使咁怕冻。不过好似就未见成效。 系， 但系琴日总之系晒咗个太阳咧。 系，喂，你又唔系晒好黑，唔系晒得好黑啫，啲古铜色麻麻地啫。 系啊，唔系我谂系嗰只防晒真系好劲。 系， 因为头先我同彭程讲嘅时候咧，我琴日我去咗西贡，咁啊晒太阳啦，同啲细路一齐去玩水啦，咁啊都玩咗4-5个钟啦，直情系仲系1点几去到， 即系最猛嘅时候， 咁啊玩到5点先走啦。咁但系咧，我只系用咗佢哋嗰只 BB 防晒喷嗰只。 哦，你已经竟然用佢嗰啲。太阳又唔用成人嗰啲啊？ 系啊，哎呀懒啊嘛，冇再攞咧。我老婆执咗一支，冇谂住执大人嘅，佢执咗一支僆仔啊。佢就话你咪两份啦。 怕晒嘅。 系啦，咁我话哎，咁啊喷得唔好嘥啦，咪喷咯。系喷出嚟咧，即系乳白色嗰只咁样咧，即系喷雾色咁样，跟住喷喷喷，哇！竟然，阿彭程话可能呢一只反而好保护、 啊，可能真系要保护 BB 娇嫩嘅肌肤， 啱、啊， 所以咧嗰、那个能力更加强啊，防晒嘅能力。不过其实应该防晒产品系咁上下噶啦，佢唔系嗰啲 咩 PA 系 啦 SPA 啊， 跟住 系啊，跟住然之后就 PA plus plus plus 咁样 嘅，系啊系啊， 咁、啊、应该大概啲成分都系咁上下。 同埋咧，你有冇一个时段咧，你系好想晒到自己好黑噶？你有冇曾经？ 冇啊，因为我一晒就， 因 为我本身已经系黑，一晒就黑 的。你仲记唔记得我早差唔多有10年前咧？ 系， 我都未生细路之前咧，嗰阵时唔知点解咧，好想晒好黑啊嘛。 你嗰阵时， 嗰阵时咪特登咧？你记唔记得我哋做节目之后 咧？我记得你好似特登 我做完节目就即刻走去翻屋企，赶住有阳光啊晒太阳。 同埋你系买嗰啲会晒黑嗰啲太阳油啊嘛， 即系俗称嗰啲叫做咩啊？ 系咯， 咩 tan 啊定咩啊？ 系number two 啦，总之 系啊，总之嗰啲东西咧。特登想深色啲噶嘛，系啊，哇！我发觉原来每个人可能总有一个年代咧，系无端端想自己想晒黑， 尤其是系你嗰啲白白净嗰啲啊嘛。 我又好算唔算白啦，系嘛？ 但系你比起好多人，即系你唔算系古铜皮肤嗰啲人咯， 是 黑黑实实嗰啲咯， 做唔到个古铜色真 系。系啊，咁所以就要染色咯。你搽嗰啲会容易啲晒得黑嗰啲太阳油咧，应该都 OK。但系有啲产品咧，我谂大家都知噶啦，就系咧喷咗之后咧，其实就会黑嘅。 哦，系咪啊？ 系啊， 但一落水就 有嗰啲咁嘅产品，但系嗰啲咧黑得好， 搽朱古力酱， 系啊，即系冇一种光泽啊。 系啊，系啊， 或者咁讲啦，所以就冇咁好睇啦。不过你讲起咧话 B B 嗰啲即系防晒产品咧，我就听到有个朋友咧，佢有一日讲，佢就哇，即系而家啲产品咧即系推出嗰啲嘅所谓嘅包装咧，越嚟越咧同成人嗰啲咧好相似。 系 你初初以为嗰啲产品咧系大人用嘅，其实咧佢唔系大人用，佢系细路仔用。佢啲防晒嘅包装系点样嘅咧？我哋而家咪好兴嗰啲叫做气垫嘅粉底嘅。 气垫粉底。 即系其实系一个 彭程，真系当中系姊妹，觉得我即刻明白。 我以为你会知添，唔紧要。即系其实咧就系一个粉盒，咁里边咧就 系空气嘅。 佢喺里边系有个海绵， 海绵。 咁咧你就用个海绵，另外一块海绵啦，当然咧就上装个海绵，你揿落去咧就好似 cushion 咁样嘅，即系好软淋淋咁样啦。咁啊搽落块面度啦，当系粉底嚟嘅。 OK。 咁但系咧佢话咧呢只嘅小朋友用嘅 防曬， 再咁樣 嘅，冇錯啦。佢嘅好似叫太陽油啦，或者叫太陽油，但係佢嘅包裝咧就好似一個粉餅咁樣， 然後就 又係咁 樣， 就係咁樣印落去， 咁搞笑㗎，係 啊，好得意㗎真係。 咁佢有咩好處啊？呢種 防曬咯， 唔係啊，即係佢用呢隻形式嚟搽上去咧，均勻啲啊。 我諗純粹 唔 係 喎，真係均勻啲喎，因為搽塊面咧。 啱嘅，嗱，你有啲就係 lotion 咁樣噶啦，你就搽落去塊面嗰度啦，咁或者你頭先講話 噴嗰啲 啦。 我琴日噴嗰只咧，哇，覺得嗰個真係顏面何存啊！噴嘅時候， 我覺得係一個角度，你可以覺得佢係均勻啲，因為佢畢竟佢都係用一個叫做粉撲啦，係啦，冇錯。咁然之後咧印上塊面度，但另一方面咧。你就會覺得哇，咁其實就好似教個細路仔咧有少少化妝，係啦咁樣嘅味道喺裏邊咯。 但我中意咁樣，我發覺咧可能會暈啲啦， 係會均勻啲， 費事你曬到陰陽啦，即係左右唔對稱嗰種噶嘛。 即係我見過有啲。即係製作嗰啲朋友啦，因為佢揾一啲細路仔拍呢個廣告啦，咁佢嗰啲細路仔咧、細路女咧， 好開心 玩得，哇！好開心啊，見到， 喊靚啊嘛，係 啦，直情覺得，哎呀，我終於可以有自己個粉撲咁樣啦，我嘅氣墊粉底啦，咁但係 咁男仔會唔會中意用？ 防曬用品，冇佢揾啲女仔拍，咁跟住然之後咁樣搽落去，好開心。 咁啊，因為。啲僆仔咧成日中意模仿大人噶嘛， 啊、 所以啱數噶真係。琴日咧我帶個僆仔出去咧、我發覺係真係有好處嘅。 有好處？ 雖然佢有壞處，淨係照顧佢走嚟走去咧，玩足我半日。但係佢好處係咩咧？佢好識孝順父母。 係咩？ 係啊！ 佢做咗啲乜？佢幫你買嘢飲啊？ 我未識。佢琴日咧好識得咧揀一啲咧好好嘅 地 方。 哦，睇下啲風光。 睇下啲唔同嘅風光。 沙灘嘅風光。 係啦，嗱，即係 春光啊！ 哦，咁琴日就夏天嚟嘅，即係你知啦，有啲人咧佢就著得好清涼噶嘛。 喂，沙灘都 係。沙灘就如果我就會咁自己咁坐喺隔離咧，就太過分啦。啊，但係我僆仔啊。好識揀位喎，佢特登就坐喺佢隔離。咁我為咗盡我爸爸嘅責任，要照顧小朋友，我一定要坐埋喺佢隔離噶嘛。所以我就哇，又要望住個細路，唔可以俾佢走甩噶嘛。就哇，望得好清晰啦。 係啦， 大開眼界，嘆為觀止。好大嘅環境，係啦。又開陽，個海面啲風吹埋嚟又舒服。 啊！你細路又唔會走去游水嘅，點解佢又會咁識得 玩水啊？ 坐喺度望， 坐喺個唔係佢坐喺個水邊沙池嗰啲位置咁樣啦。咁啱啱好啲浪衝上嚟，轟咁樣，哇！我哋就一齊喺度轟咁樣。 但佢望住嗰個方向咧， 佢就望住前方， 佢就望， 我就望住佢，同埋佢隔離。叹为观止， 坐喺你隔篱咋？ 隔篱咋，好好啊，因为小朋友喺度咧。 咁有冇一齐玩啊？ 我冇。 点解唔一齐玩啊？ 唔系我，我正人君子嚟噶嘛。 Come on, baby。 我只眼净系会望住我细路。 Oh, I'm sorry。 同埋嗰个方向。 You want my towel? Oh yeah。你又晒，我又晒，带住细路一样可以慢慢晒。 怪唔知咧，咁多爸爸咁中意带住啲细路游水。 Yeah, 必要时咪话 my brother, my brother。 下一世咧要个 brother。你咧而家会唔会游紧水，享受紧阳光啊？真系烧着啦！ 你可换明年，情意三三年，路已走不了。人若分开了，我只会无聊。共你牵手感到一秒一秒都心跳，共你与我感到一切一切亦渺小。也曾经过一次一次的挑战，还是多美妙。Come on, pretty baby。共你热爱太多色彩，要跟你一起走遍这个地球，热情洒满地气，月儿弯弯的，夜儿漆黑的，梦已醒不了，你可会明了？情儿深深的，路已走不了，人若分开了，我只。共你牵手感到一秒一秒都心跳，共你恋爱感到一切一切亦渺小，也曾经过一次一次的挑战，还是多美妙。Come on, pretty baby， 共你热爱太多。 爱太多色彩，要跟你一起冲遍这个地球。全世界 tonight away， 月儿弯弯月，地儿擦擦月，梦儿醒不灭，你可会明了？情儿深深月，路儿走不了，人若分开了，我知。 而家系无论任何情况底下咧，相信如果你喺室外嘅话咧，都真系会烧着噶。 黎明夏日烧着， 夏日烧着了，系啊，冇错，热辣辣嘅一首歌曲啊，吓系啊，冇错。不过我哋夏天嘅时候咧，呢啲时间本来可以 plan 下去旅行噶嘛。 仲讲， 依家就真系我哋喺香港玩啦，自己系啊。不过咧，有啲朋友都我都多朋友系做航空界啦。咁啊，啱啱见翻有一个朋友仔啦，即系睇住佢长大，咁而家系一个女飞机师啦。 哇， 系啊，女仔嚟嘅。 女飞机师啊，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犀利嘅。佢话而家都多咗好多啦，女飞机师。咁啱上个礼拜。有机会咁样同佢食饭啦， 即系佢真系揸民航机， 揸民航机嘅， 哇， 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系啊， 佢系嗰啲 Marvel Captain Marvel 喎， 系咯， 即系女机师， 系啊，好劲， 就唔系就系咩， 咁啊，不过佢都话飞得都少咗啦，咁就系当然啦， 一定啦， 一定系好紧张噶啦， 系， 咁啊，但系佢讲俾我听，即系一啲佢哋自己而家喺当然喺。疫症底下啦，要飞咁，譬如话去到咁24小时住一晚，唔准出去，跟住就要翻翻转头啦。因为呢个疫情嘅关系，咁即系因为佢哋系做呢一行咧，就唔需要即系特别嘅检疫啊嘛。咁去到就住完喺澳洲，住完咁就即刻翻嚟24小时 quick turn 咁啊翻翻嚟，先至系香港，系翻嚟香港咯。咁但系佢同我讲话咧，譬如佢而家揸飞机咧，咁上到去飞机嘅时候咧，其实已经 set 晒喺个电脑嗰度啲行程咧，到底要点飞嘅。所以啊，与其话飞机师。是揸飞机，不如你就话，即系佢嘅形容啦，就系睇住上到去 set 晒啲路径啦，就睇住架飞机会唔会咧依循嗰个航道去飞，系啦。make sure 佢唔好出軌啦，當然就係呢個最緊要啦，係啦。咁但係除非係一啲特別嘅事件，即係譬如話啊，突然之間有天氣嘅變化， 係 啦，咁可能會有一啲即係特別嘅行動，可能你要改啲航道啊咁樣去飛。咁但係佢講一樣嘢俾我聽，好笑。佢話佢哋以前飛嘅時候咧，咁我諗一般嘅人同。即係飛機師或者我哋都係一樣啦。譬如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可能你都會唞幾日啊，買下嘢啊，玩下咁樣。咁啊，佢話佢當時咧就去歐洲嘅時候咧，咁啊有時都會自己都買下嘢啦。咁啊，身邊嗰啲同事都會去買下嘢啦。咁啊，買啲靚嘅嚇名牌手袋啦。當然去到法國，咁咧就 佢就冇， 唔係咁咧，佢就講一樣嘢俾佢聽。咁佢話你去外國買呢啲嘢。咁通常你會點做啊？買完之後，你就會去退税噶嘛。因為嗱，你喺外國買呢啲名牌嘅產品，一嚟就係嗰個匯率啦，可能會平啲啦；二嚟你就可以去退税啦， 再慳啲， 又要再慳啲啦。咁但係你要去退税咧，你就同所有嘅人都一樣啦，你就要去到機場 排隊， 跟住去排隊。係，但係咧試過有一次嘅事件之後咧，從此咧就唔再發生。就唔俾嗰啲咧，就係航空服務人員。 哦，我估佢為咗排隊退税，delay 咗，直情係自己都上唔到機。 直情班機，佢係啊，佢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有飛機師。咁咧就系去退税，系啊。其实如果你有真系有经验过嘅话， 好长龙噶有阵时， 好耐， 系啊， 好长龙， 系。 同埋分分钟，不过你如果去怪我谂，即系我谂佢哋就熟噶啦。 你自己预咯， 因为有好几间公司嘅喺个机场嗰度去退税。 日本嗰阵时啲人成日都系咁， 日本系排好耐啊，排两三个钟都起码，因为太多人去做呢件事。 系， 佢就着住制服。跟住然之后办退税，点知班机迟咗？佢自此之后，以后所有嘅航空服务员，包括机师，唔 准啊。 系 办理呢啲即系着住制服嘅时候，唔准办理呢啲退税。 但我唔明啊，如果我系嗰个机师咧，我要去办退税嘅时候咧，你知道自己班机譬如两点飞啦，即系你可能你一点要 stand by 啦，咁你应该一系你就十点钟就去，但都唔紧要。如果你话你迟咗，你望住个钟，如果你一点钟要 stand by。你十二点都未到你，或者十二点半未到你，咪走咯。你做得飞机师都唔争做嗰几千蚊啦、 啊。但系系啦，我都觉得系咁样算啦。 即系我觉得我会照排，我排到咧够钟啦，顶唔顺咪走咯。 啱啊。 系咯。 喂，其实 搏一搏好正常啫嘛。 不过都算咯，我觉得系嗰少少钱。哎呀，下次。早啲啦， 喂，系啦，其实呢一日就唯有早好多咯， 但系冇办法早嘅，因为咧嗱，如果你要 on duty 咧，你通常都系一班人咧一齐出去机场嘅嘛，佢唔会好似我哋咁，诶、张出去食个早餐先啦，然之后搞个退税，唔系噶，好多嘢做噶，即系空姐咁同埋机师一齐要开会噶嘛，咁开完会之后，咁啊跟住上到去飞机要 check 呢样 check 嗰样，机师都系一样。 咁佢开会咪就系开话边个退税快啊？Tax refund, tax refund, 快快快！ 我唔喺你嗰间，你唔可以帮我排 嘅。哎呀，你下次可唔可以去同一间买啊？ 犀利街坊， 咁好笑， 好好笑啊，真系。咁啊，佢仲讲呢样嘢， 叫公司俾翻呢个退税补偿佢咯。 点啊？呢啲系你自己购物嘅嘅私事嚟噶嘛？ 我睇冲上云霄冇呢一幕嘅， 冇咁唔认噶嘛？ 点解冇见到阿酷魔走嘅话咧？你等等先做咩？我办紧退税吓，几多钱啊？几嚿水噶都冇见过、啊， 我帮人带水货， 唔系系啦，我又冇见到阿 good luck。阿木村拓哉都冇试过， 冇试过呢一幕啊！ 系啦，你迟到做咩？我退税咯， 呢啲唔够贴地啊！ 哎呀，真系，我觉得应该 要 咁样 啊嘛， 空姐走水货亦都系一绝嚟噶嘛， 系机师可能都会， 我就冇谂到机师都会 噶。佢哋买嘢啫，走唔走水货呢啲我冇问啦。 不过我觉得如果咧女机师咧，我信心又会比男机师大啲。因为头先你讲噶嘛，确保唔好出轨啊嘛， 系就系、是、女人天生， 女人天生就有嗰个敏感啦。诶、欸、，Captain 你做咩咁快揸住个太啊？我 feel 到有机会出轨啦。你话系咪好紧要啊？ 好紧要啊！ 系啊，男嘅可能就好 争好远。咁你记住啦，各位系啊。不过就系咧，有啲佢话试过有啲乘客见到佢哋系本地机师之外，仲系女机师咧，都真系特别开心。 系咪杀率啊？真系 真系啊！佢即刻可唔可以同你影张相啊？ 我下次见到佢，我咪识得同佢讲咯。要唔要退税啊？ 知道噶啦，唔得噶。 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早挂，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洒，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那人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却被困，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个，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处理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 系啊，分享都系一种养分啊！我哋系咯，由两点钟开始，一路同大家一齐分享。 系啊，今日咧，我哋要同你讲嘅话题都同气温一样噶。女人身材如果走样， 点啊？ 究竟你又会点样？ 咩样啊？ 你的新闻后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及医管局总行政总行政经理余慧玲下昼召开记者会，交代新型肺炎个案最新情况。据了解，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名59岁男子，佢冇外游记录，病毒含量高，感染源头未明。据悉，患者在坪石一间粥面店工作，曾经向私家医生求医，昨晚到仁济医院急症室求诊，已经转送玛加烈医院。消息又指，一名在长沙湾一间诊所工作的护士亦都初步确诊。直至昨日，本港已经连续21日没有本地个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说，若果有人策划公投决定香港是否要独立，争取世界各国支持，相信会构成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分裂国家罪。至于若果有人捐钱或者物资，亦都会涉及触犯分裂国家罪。就警方在7.1中拘捕持有反修例标语的人士等，陈宏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个人认为港区国安法并没有明文禁制藏有港独物品，警方并没有权解释法律，行独拘捕行动并不反映法律的解释，亦要视乎律政司是否决定检控，证据是否有合理定罪机会，以及相关检控准则，未来仍有待法庭如何裁决。出席同一节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对于一班人叫港独口号涉及行动，警方不能置之不理，认为警方采取正行动是正确，警方是看表面证据，其后再调查。对于公共图书馆将复检部分书籍的内容会否违反港区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没有阅读过相关书籍的内容，要视乎内容是否违反港区国安法，认为若果书籍批评政府并没有问题，但若果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鼓吹恐怖活动就有问题，复检结果就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决定。被问到港区国安法是否客观上已经影响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谭耀宗表示，法例原意是希望起到防范及制止违反国家安全行为的活动。他个人不认为批评政府会有问题，但若果涉及分裂国家等，就同法例有抵触，有关人士要小心，不要违法。日本东京都知事选举今日投票，外界预料小池百合子可以成功连任。当地民众较关心的选举议题包括新型肺炎疫情、延期至明年举办的奥运等。报道说，67岁的小池百合子支持率超过50%，大幅领先其他对手，包括日本律师、联合会前会长宇都宫健仪等。在疫情之下，民众戴口罩到票站投票，投票时间在当地晚上8点之前结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喺康庄道桥面，差唔多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车多，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 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喺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北区马色路有道路改善工程啊，直至下午七点钟，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去军地方向左转入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去沙头角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夏日新闻分，黄耀祖和你寻开心。 风骚快活人，猜猜我是谁？ 佢咧好中意分享嘅， 嗰啲叫炫耀。 佢好勤力做show赚钱嘅， 呢个讲得啱啊！赚埋啲钱咧，好多服务唔用白交章。 曾志豪、桂花田，你哋系咪讲紧我啊？ 咪就系你咯，黄耀祖。 想了解我多啲，记得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喂，佢咪又有嗰啲政府钱咧冇申请啊？ 喂，又唔好讲啦。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唔好打。 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谂都唔系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嘅，系佢个心态，佢仲有冇个少女心啊？如果佢仲有嘅，我谂都唔可以叫佢做中女嘅。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林奕邦，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翻嚟啦吓，而家系两点三十六分啦吓，咁之前我哋播过一只歌，系邓小巧嘅《与人同行》啊吓，两点半之前啊。 嗯，与人同行就好啦，与肥同行就唔好啦。 与肥同行。 系啊，嗱，你同我就好少同佢行啦。 唔系噶，我以前都肥嘟嘟噶，圆咕碌噶。 系啊，而家我都 feel 到佢想黐埋嚟我度啊，我有啲惊啊。 你个肚腩点啊？ 我又肥唔甩佢全部啊，又成日受伤，真系好衰啊真系。 今日啊，其实即系十不相瞒啊，本来我哋约咗一起去跑步嘅， 系啊， 好彩，曾志豪一齐， 好彩你唔得啫， 点知我突然间唔得闲， 系啊，但系都好彩， 就系好彩，点解咧？因为头先我哋啱啱同一时间翻到嚟电台，咁跟住然之后拍低咗架车之后，我哋行过去揾阿曾志豪咯。佢落车嘅时候咧，手上边揸住啲嘢，跟住然之后咧拉件衫，跟住咧就黐喺个身度。哇，你做咩事啊？跟住唉，唔好睇， 系啦， 佢戴住腰封有正真。 其实可能我呃你，我系想收肚腩咧， 可能都系啊，好老实啦，个腰封系咪你老婆用？以前佢抬完 B B 要扎翻个肚嗰啲腰封嚟噶， 唔得噶，嗰啲抬完 B 嗰啲腰封咧劲好多噶，即 系 嗰啲系直情系扎到嗰条绷带 系 好， 系啊 系啊，包唔住。 我以为我以前都扎过咧，就类似，好似你呢一只腰封咁。 我呢个就真系整伤 患 嗰 啲， 伤患，所以佢后面有几条钢条咁样咯。 系系系， 系啊，阴公真系， 睇住条腰骨啊，真 咪就系咯， 再想生噶嘛，系咪啊？ 所以我琴日去沙滩嘅时候，我一路行路啊，全程咧我都哑哑下嘅，即系吸气咧，我收埋肚腩先。特别我个仔而家坐喺隔篱，有啲好嘢啊！ 咁你不如索性画两条线喺度咯，画两条人鱼线喺度咯。 但系头先有个女主持啊，show 咗佢嗰啲露条小蛮腰得个小背心嘅跑步后嘅相俾我睇，好嘢、啊，有九宫格嘅嗰度， 九宫格啊， 可以画到公仔、 啊。女主持啊，好俾心机练嘅， 好犀利真系。好啦，点解你咁俾心机练？因为有冇俾人话过你？ 冇人话我， 有冇人笑过你？ 冇啊， 有冇人嫌过你？ 冇啊！ 点解你咁好咧？ 冇啊，因为我 自动自觉咁有纪律。 系啊， 定系你惊啊？ 惊咩啊？ 预防啊？ 唔系啊！ 如果我肥一格嘅话，会唔会佢就掂少我一次咧？ 肥一格， 我肥两格嘅，佢会唔会就望少我一眼？ 梗系唔会啦， 真唔会。 调翻转嘅，喂，你唔好再练啦。 哦，咁啊系， 够啦。 停啊！太多了， 停啊！唔好再练，唔系 有翻啲 baby fat 好啲 嘅。练到有啲线条咧，自己系好开心嘅。呢个当然系满足自己嘅啫，系嘛？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大部分即系系啦，作为尤其是我哋而家咁嘅年纪啦，你知道中女啊，要做多啲运动先得 噶 ，OK 噶， 系啊，或者资深少女都得，系啊。 双眼反白，点解要资深少女呢？ 咁系啊嘛，嗱， 永恒 B B 啦，就嚟嚟到呢啲位噶咯，资深少女永恒 B B 系咪？我啱啱青春期，啱啱几耐？啱啱咗廿年咯， 我都好似系差唔多。 即系我又同人哋讲我青春期啫， 系啊你 叻仔你又青春期， 系啊廿年前啊嘛， 我青春期长啲唔得，做咗定期噶啦已经，供楼咁供廿年得唔得？ 哇，自己都咁样讲下都开心系嘛？ 我都觉得系， 系啊安全嘅系嘛？ 安全你讲安全期， 安全 讲安全期 系啦。其实我哋想讲啲咩咧？系嘛？今日有个话题都想同大家讲下嘅， 系 关于身形嘅， 系。 事关咧就有啲讨论区上面咧有啲妈妈好唔开心， 点解 喺度呻喺度即系都分享一下啦，即系吐啲苦水。咁咧，因为佢就生咗第二胎之后咧，就感觉到自己个样貌啦，自己嘅身形啦，当然咧都唔同咗啦。咁出现一个情况系更加咩咧？更加一度咧，俾人误会佢同奶奶系两姊妹。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奶奶，我还三婆，我们变成姐妹。我想问，咁系咪即系奶奶好唔开心啊？ 我谂奶奶应该好开心啊！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俾人话：哇，嗰个系你妈咪嚟噶！我如果佢你家姐，哇，嬲到我啊！真系啊！ 但赞紧你阿妈， 梗我阿妈净笑到见 眼 唔见眼啦， 即 刻买多几个橙啦，喺个街市嗰度。 咪最多咪补一句咯，哇！以为你两姊妹啊，阿妈争廿年生嘅， 咁应该唔会冇人买嘢。 个橙抌翻低， 抌翻，你讲咩你？卖橙咧，你咁你讲 买榴莲仲死啫，咁点算啊？ 冇啊，咁咪唔开心， 嬲爆 啊！同埋咧，佢即系亦都觉得好似冇咗自信心啊，系啦，咁啊，老公好似有啲 似奶奶就冇自信啫， 唔系 要卡米拉同英女王咁样， 其实都似咗， 似两姊妹， 似两姊妹。 点算 系啦？咁但系呢度系一格啦，另外一格咧就系觉得老公好似啲唔系好中意，有啲嫌佢，好耐都冇。 老公你唔中意我同你阿妈似姊妹啊？ 见到你就好似见到阿妈 咁。如果你同我阿妈系姊妹，咁我叫你咩咧？ 系咯， 即系我叫你家姐， 唔系几好啊？系嘛？ 系咯。 但见到阿妈又有亲切感， 姑姐 简直系定海神针咁样啦，好踏实啊个心。即刻觉得 可唔可以唔好咁啊？无端端出定海神针，真系，所以话你女人讲嘢靠得住啊！猪乸都会上树啊，母猪也会上树，我告诉你， 是吗？咪要开心下，你保持一个开朗嘅心境。咁佢话咧就担心系啦，好似老公成日都唔系好掂我咁，就惊大家。即最后啲感情会淡咗，系啦，咁啊会影响感情啊，会离婚啊，咁样啦。 逝去感情如何留得住？ 你作为一个爸爸，亦都作为一个丈夫， 即系拥爱死啫。 唔系，即系 我仲有咩答案可以答啊？ 对于呢啲咁样嘅苦水咧，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妻哪有夫。 咁系啊，系 咯，系咯，你拥爱，你拥爱 哪有儿 啊？你简直系，梗系啦。 喂，咁但系咁样系咪即系生完之后即系？走咗样咁，呢啲都真系必然会出现嘅阶段嚟。 套用而家个敏感字啊，你简直系等于啊问紧嗰个老婆，老婆你会唔会将你嘅身形光复翻啊？好敏感啊，即刻拉你啊！ 即刻唔讲得， 即刻唔讲得，你试下同你老婆讲，就好似你明明叫佢啊，你会唔会减肥咧？佢就听到就你叫我光复翻我身形，你死硬啊！你话俾你听真系。即死！ 我谂其实系调翻转，系你讲叫佢光复个身形。 系啦，即死真系， 唔准咁讲， 唔准咁讲。你净系准讲咩？你净系准话我唔肥咯。 系 系啦。 咁但系唔开心又好担心，咁点咧？真 唔系嗱，我想话咧喺呢个讨论区里边咧， 佢就應該有幾格就真係幾嚴重嘅。第一咧就係俾人哋誤會同個奶奶係即係姊妹啦。咁係咪即係話佢真係個奶奶 keep 得太好咧？ 嗯。 而個新抱就冇乜點 keep 到咧。好啦，咁然後咧，你話俾我聽，作為個老公知道咗嗱，佢而家係個老婆將呢件事講出嚟啊嘛。 嗯。 你覺得個老公之前知唔知咧？你覺得個老公有冇呢種觀察啊？嗱，佢一齐食饭噶嘛，系咪啊？佢话饮茶嘅时候定咩食饭嘅时候，俾人哋当咗佢系佢奶奶，系佢家姐啊嘛。 系。 咁你觉得佢老公会唔会喺隔篱听唔到啊？ 咁梗系扮听唔到啦，系咪？ 嗱，好啦，唔系个问题，个老公嗰一日知道咗啦。 系。 你话俾我听，身为一个老公，佢应该翻去系谈论翻呢件事啊？定系当粉笔字抹咗佢？啊，老婆，今日我哋又饮过茶咩？冇啊，冇啊，冇啊，系啦。 你觉得咧？ 系啦，嗱，边样先啱啊？ 你觉得咧？梗系唔讲啦，系嘛？ 好唔讲，好我哋而家命运重书、好你揀咗唔讲，我哋揭去第五页系啦，唔讲唔讲唔讲就越嚟越衰啦，因为下一次你就开始唔单止当咗你同奶奶系姊妹，甚至乎以为奶奶系你阿妹， 咁你点讲？ 因为你唔讲，即系话咧，你有嗰个问题继续纵容恶化严重落去， 咁点讲啊？ 好啦，咁即系要讲啦， 咁点讲啊？ 好啦，严重你一讲完之后，你下次真系唔使去饮茶啦， 即系唔使啦。 你自己饮啊，自我饮茶啊，你自己。你咁中意我同奶奶似两姊妹啊嘛，唔好去啊，你自己饮啦。 喂，不过最大嘅问题 系咪先？ 个问题 讲就死，唔讲就死。 个问题就系咩咧？其实佢都唔开心到一个点嘅，佢自己都话其实即系点睇都唔似系奶奶个妹啦，因为佢话佢得30岁咋。 哦，似奶奶个女。 应该系啦， 哦、 但系似佢妹喎。 系咯， 咁即系除非好似你咁讲，佢奶奶真系 keep 得好好，系一个美魔女咯。 系咯，会唔会咁啊？ 咁所以佢 如果佢奶奶林志玲嘅，你都冇得输啊！呢啲真系 咁冇得讲咯。 唔系咯，一定输啦， 预咗添啦。 系啦，咪嗱，但系咪真系认真？ 嗯， 咁你话个老公佢究竟应唔应该将呢一个问题 系 讲俾个女人听？ 但系咁、啊，但系咁、啊，你要咁样睇 点咧？ 咁啊，佢都生呢个妈妈， 生咗两个， 生咗两个 B B， 咁佢都为个家庭作出一个贡献，系咪啊？咁、 okay. 可能佢真系好忙，凑仔，即系照顾家庭，佢、 嗯嗯、 都冇乜时间打理自己， 系 系嘛？呢啲情况系有嘅、哦。 好啦，咁、那个老公应该点做咧？系咪个老公就话点会咧？点睇都唔似我妈个妹啦，傻猪嚟嘅， 系啊， 系啦，嗱，即系继续安慰佢， 系啊， 但系成条街啲人都笑佢， 唔紧要啊。 净系得老公去安慰佢 啫。你喺我眼中， 系 永远都系奶奶个新抱，系我老婆。 系，只不过越嚟越有姊妹相啫。 呢句唔讲得。 唔系嗱，我打个比喻啫，等于你，譬如你嘅另一半买一件衫，得你一个觉得好睇嘅啫，全世界都觉得好难睇，你应该点样同佢讲呢件事？你系继续鼓励佢就话。其实 OK 啊，我觉得件衫好衬你， 唔系 成条街都话唔靓。 如果系真嘅话咧，我会坚持叫佢着噶。 成条街都话唔靓。 咁但系如果我真系觉得佢靓，我嘅品味咁独特， 咁你咪害佢咯，即系等于 唔系唔系害佢噶。咁可能人哋唔识欣赏我，咁我觉得系好睇。 但系最惨系咩咧？呢句叫咩啊？ 观 感观感就系现实，观感就系现实。 如果观感系现实嘅话，个个都话唔好睇嘅，我唔会觉得好睇咯。 但系得你一个觉得好睇，个个都唔好睇，咁究竟嗰样好睇定唔好睇咧？ 好少咯，呢啲情况系， 因为系你都觉得唔好睇啊嘛， 系啊， 系 啊嘛。咁如果我都真系觉得唔好睇，我会同佢讲咯。 嗱嗱嗱，而家个比喻系咩呢？就系、是、譬如佢俾人话 买件衫唔紧要啊， 佢俾人话佢似奶奶个妹，跟住佢问老公啊，你觉得我咪真系好似啊？点答？ 你睇下佢系咩性格啦？ 边个咩性格？ 嗱，咪即系睇下嗰个 个奶奶咩性格？ 唔系，你睇你太太系咩性格 ？OK， 所以你要知道佢个底，你摸咗佢底先，跟住然之后先至可以慢慢同佢讲。 即系呢句咩底线思维啊？ 咁梗系 先睇下佢底线系。 如果系属于嗰啲好坦率接受现实嗰啲人， 即系坦己， 不过都系要小心啲讲。 系啦， 系啊， 系啦， 你会话嗯，可能我都好挂住你以前。嗰种少女嘅味道多啲。 证人，请你正面回答，我系咪似你阿妈个妹？ 梗唔系啦。 你话唔系就得噶啦，咁我使唔使改变？ 梗系唔似啦。 使唔使改变？ 不过咧，你有啲少女嘅味道可以提升多啲。 咁我同你阿妈一齐嘅时候就冇咗少女味道。 你喺我心目中永远都系个少女。你有 potential， 你个空，你有少女嘅空间。 系好大嘅， 得空间就你以前唔系话空间嘅， 而家可能太忙啫。 你以前明明话我有少女嘅胸， 我哋识淡先啦。 唔得，佢话佢唔锡噶，嗰个网民话冇掂 佢啊嘛。 嗱， 嗰个另一个问题， 头先点解我哋要咁样去摆呢个所谓嘅处境难题出嚟咧？ 你唔知点同佢讲， 有时你唔知个老公咧顺住佢意保护佢，系爱佢定害佢啊？如果你唔话俾佢听，系真系有啲似奶奶个妹。咁咪佢咪繼續？ 你會，但你唔會咁講噶嘛？你係啊，你好似佢個妹啊，你好似我媽個妹啊，即係我阿姨啊咁樣。 咁你咪同佢講。 咁你咪 你唔似佢個妹，你一啲都唔似。 你似佢阿媽添。 你似我阿姨啫。唔係啊，即係呢個真係嗱，真話同假話。边个先系最好嘅说话？ 唔系，我觉得 爱你定爱 美丽的方言， 爱你恨你， 唔系你点都会，你点都会要表达，不过你都要拣时候，系咪啊？即 系 譬如你话饮茶，唔通人哋即刻话你，哇，我约你个妹，跟住你即刻讲，系、哎、啊，你好似我姨啊咁样咩？你唔会噶嘛？ 咁应该点咧？即刻第一时间一个茶壶淋落去。自己就手度，哎呀，我录亲只手啊！ 咩话？佢讲咩话？听唔到咯。我在你哋身上学嘅啫，呢啲 系咩？ 梗系啦， 谢龙医生 叫识应变啊嘛， 系咩？ 即系随时应变啊嘛。 嗱，我哋真系挤低呢个题目咧，因为我哋今日想讲下，有冇女士 咧， 真系喺所谓生完之后，又或者可能你话唔关生完事，纯粹结婚后，你唔知点解系咪随住岁月嘅蹉跎，又或者老公嘅折堕，佢系养得你唔好，我哋觉得系男人衰嘅，令到你嘅身材冇咁少女。你有冇呢种经历？有冇呢个苦恼呢？你会点面对呢？你嘅另一半有冇坦率咁话俾你听？你有冇嬲啊？自暴自弃啊？定系你去到最后，你系真系会积极面对， 的起心肝？ 系啦，如果你系头先讲我哋听到呢个个案咧，喂，我真系欢迎啲听众打嚟教下我哋两个。咁究竟你应唔应该话俾佢听？你真系似奶奶个女啊？唔系个妹咧？ 个妹。 咁如果唔讲，会唔会其实系害咗佢咧？究竟个老公应该点样做，先至能够令到自己又唔使危险？ 但系两样嘢咯，第一就系点讲啦，第二就系自己觉 唔讲。 唔系，第一就系老公觉唔觉，第二就系点讲，第三样嘢就系你自己都觉唔觉。 系啦， 系嘛？你自己觉得呢个系咪一个问题先？如果你觉得唔系问题嘅话。咁唔係問題㗎喎。 係啊，真係嗱，我哋啲男士女士，如果你有相似經歷嘅，淨係或者就住呢一個 case 點處理？我同彭晴已經拋咗嚿磚，揼咗嚿豬肉出嚟㗎啦，等你哋啦，而家。 過去常陶醉，一般樂事，一般令人流淚。夢如人生。 千话每当变幻时啊，系啊，会变翻好索啊，变翻好正啊，啲线条出翻嚟啊。 你即系你而家嫌我唔索？ 唔系，你都话啦，你有个呢个 potential， 你个。呢、這个叫做咩啊？个 potential， 你个天分好大噶嘛？ 生 完 系咁噶啦， 系咪？ 生完系咁噶啦，你要索嘅，你咪揾嗰啲冇生嗰啲咯，你出去啦。 吓、 啊，出去啦！你咪你嫌我唔索啊嘛？ 唔系嫌你唔索，你可以更索。 咩叫更？即系我点解要为咗你更索啊？你咪出去揾其他人咯。 真系混交嗌喎呢啲。 喂，唔系、啊，因为你谂下，当你同即系女士咧咁样沟通嘅时候咧。即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就话，如果当女人你话生完之后身材有变化啦，或者你即系粗俗啲，你话走咗样咧、嗯，你个你表达得唔好咧，佢、 嗯、 唔会 咁梗系啦， 系啦，即系佢唔系听到你系提出问题，佢听到你系指责佢， 系啊， 你嫌弃 佢， 批评佢、嗯，然后咧我听过好多次噶啦，啲女士咧最常讲嘅就话。呢、这个唔系我的错嚟噶、嗯，我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屋企，又要凑细路，又要做家务，都仲要我去减 肥， 系啦，你仲要嫌我，嗯、即系你唔体谅我辛苦，嗯、你仲要我喐咁多，仲要觉得系我错， 嗯， 哇，好大件事。 我嘅身体系我自己自主嘅， 系 我中意肥就肥，我中意瘦就瘦，我而家觉得冇问题， 好 冇问题， 好惨噶嗱，但系我又唔明白我点解同一时间咧，我成日都见到有啲都系职业妈妈咧，佢、 嗯、 又真系可以 keep 到噶，即系佢就算生一个两个咧，佢又亦都可以透过佢唔知道做运动啊或者咩咧，嗱、 嗯、 佢又唔会有好大变化， 好大系唔系好大改变，其实我谂呢个现象反而我唔知咧喺我身边出现嗰啲妈咪咧，通常都系属于呢一种咯， 即系咩健美嗰只， 生完等于冇生咁样 嘅。系咪因为你啲 friend 都系千华啊、慧琳啊嗰啲啊？ 唔系嘅，唔关事，个个都系职业女性大家都识嘅呢啲系咪？ 系咯系咯， 个个都职业女性，大家都要翻工，咁所以我谂或者翻工之后都会辛苦啦，咁所以都瘦翻晒咯。 即系同个工作有关。 我谂一嚟啦，二嚟就系自己都有种压力，都想。想变翻靓啲啩，或者因为你成日俾人话，哇你生个仔，走晒样，哇唔靓啊咁样，你自己唔多唔少都会有一种压力， 想竞争 系啦，有啲竞争心态就会觉得我唔会咁嘅咁样，咁你咪会将自己变翻想好似以前咁样。 但有啲咧，佢又会同你讲话。生完之後變肥咧，係上天咧對女人嘅安排嚟嘅、嗯，即係譬如佢話、你要有啲脂肪嚟保護個盆骨、盆腔嗰個位，所以佢話係正常噶，因為你生完啊嘛，咁樣，咁所以咧又有一派咧，我真係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女士咧，其實佢係可能即係你可以打嚟，佢係毫不介意，肥咗咪肥咗咯， 係 呢個係我需要有咁樣嘅付出。譬如、有啲好慘係咩咧？所謂你話佢哇咁麒麟臂嘅。你咪試下孭咁大個奶粉袋，我又要抱住個 B，我又要掃風，咁應該點做咧？咁樣嗱，譬如如果你咁樣要求一個媽媽咧，佢一啲都唔會覺得咧你係為佢好，佢就會覺得話你係咪想嫌我，覺得我失禮你，只係會咁啫。 啱。 咁但係你作為個男士，咁點算咧？即係我就話啦，如果你咩都唔講，終於有一日咧，就有人嚟同你講，哇，你阿媽。我唔系你阿妈个女，或者你阿妈个妹，咁点算啊？ 所以作为一个丈夫，如果你都接受你太太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咁而你又觉得佢系觉得开心嘅， 即系嗰下你应该维护佢。 我谂唔系啊，我谂你要尊重翻佢咯，系嘛？咁总之佢 但譬如呢个 case 佢唔开心啊嘛， 我知佢唔开心， 佢唔开心就系佢老公之前好明显冇同佢讲过啦， 啊， 结果最后都唔开心噶。即系帮唔到佢之余， 唔系，所以咧咪就系话咩咧？你就系自己本身，即系个女士自己本身咧，就系有啲自发性。如果佢真系觉得，我唔系好中意人哋话我同奶奶系两姊妹嘅，咁、你咪自己慢慢去。 唔准买防皱霜俾你老妈子。 啱系啦，唔买俾阿妈，但系 等佢老。 咁你咪自己要慢慢即系调节咯。你我讲唔想嘅咁咪盡量做到自己唔似囉，係咁嘅啫嘛。你要有一種自發性去激勵自己嘛。如果你自己都覺得冇問題嘅，你係唔會做㗎喎。你身邊鼓勵你都唔會做㗎喎。 即係你覺得老公呢，如果好似嗰個個案講到話呢，好耐冇掂佢呢，呢、個算唔算就係一個終極嘅答案呢？因為點解呢？口里说得 系啊， 但系身体很诚 实 啊 嘛。 老公，我得唔得？得，我使唔使减肥？唔使。咁今晚我加班。我今晚又捉阿强 喺边度加班啊！ 我今晚又捉阿强睇波，好攰喎。嗱，咁系咪衰咧？ 呢啲咧，夫妻之间咧， 系咪啊？ 都常出现嘅呢啲情况。究竟系咪因为生咗之后身材走样，而比较少掂啦？ 小掂佢啊，定系结婚耐咗，其实慢慢就会出现呢啲情况咧，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咧。 咁嗰樣會唔會係催化劑啊？即係如果你本身婚後就已經所謂容易有折舊率，如果你仲要加埋呢樣咧，跟住哇個老公真係慢慢加班嘅喎。 咁但係就算你 然後個女人又鬧翻佢， 就算你冇折舊到，你仍然 keep 咗你 keep 到你自己好似以前一樣咁索或者更索，佢一樣都可以出去加班。 咁但係我做好自己啊嘛。 啱啊。做好自己，起碼覺得自己都盡咗責任啦。 係奶奶就奶奶，係新抱就新抱。 係阿姨就係阿姨， 係阿姨就阿姨，冇得撈埋噶嘛。 一八七二三八八，係啦，有呢方面嘅即係心聲，打電話同我哋分享。 藥正接受搶救，十三人失蹤，氣象部門預料黃昏可能再落大雨。熊本县昨晚的暴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有汽车翻转，有居民从屋企铲走沙泥。自卫队派人乘坐小艇救出被围困的人。一名获救的女子说，家中停电停水，情况非常恶劣。一间护老院昨晚因为河水泛滥被淹浸，长者和工作人员大约五十人被困，部分人获救之后心肺功能微弱。在八代市，传媒直升机拍摄到有人在空地上砌出 SOS 字句求救，附近一所弃置的小学有人挥手求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5%， 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唔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菠萝斜路一段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喺打豪敦路。东涌文东路有渠务工程啊，而家文东路同埋怡东路交界处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2000靓歌再重聚，玩得好认真。 我是 Albert R 欧瑞强，每个礼拜都会为你送上的靓歌，又点止2000首啊！ 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 星期日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 ，Albert R 欧瑞强约定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3:07啊，今日讲下系啦，生完 B B 之后有冇出现啲走样嘅情况咧？ 系啊，咁啊，各位女士，如果你有类似嘅痛苦经验咧，你可以打嚟讲下，你点样面对啦，点样克服啦，你身边嘅人咧，其实你系想佢。 鼓励你去减肥啊，指出你有问题，定系包容你、接纳你、爱护你咧？你觉得就够噶啦？你千祈唔好同我讲话，我想你做运动啊，或者我想你咩恢复翻可爱少女嗰啲咧，你全部都唔要嘅，系啦。即系究竟你会唔会真系好敏感？你觉得人哋咁样讲咧，就代表 老公我 系啊，就代表唔体谅你咧。嗱，咁但系作为男人，你又会点样去面对处理呢啲情况咧？系啦， 咁你觉得系接受咯，系咪？太太咁辛苦，话怀胎十月，跟住生咗个 B B， 系咯系咯， 啱唔啱先？ 系咯， 你生啊！ 咁但系口里说得，身体要很诚实。 唔系，我觉得系咩咧？ 佢follow 唔 follow 到噶？ 即系呢件事咧，咁啊再睇翻呢个太太啦，佢一啲心声嘅分享咧，其实会唔会佢自己太多担心咧，太多过虑咧？毕竟佢啱啱即系生完第二胎，其实我谂应该唔系好耐啦。照佢咁样写，咁所以佢话啊，先生可能半年冇掂过佢，咁其实可能即系因为生完 B B 之后，你都知咧，太剧烈嘅运动都 半年、 都唔好做住啦，系啦，锡住或者知佢辛苦，又或者调翻转头个先生自己都辛苦咧。 半年 系咪？咁佢话佢成日都唔带佢出街，咁系咪嫌佢咧？ 哦，咁啊， 会唔会佢自己？是自己想象出嚟咧， 呢个就夸啲， 系 咪啊？ 咁可能大家其实有啲误解啊，就坐喺度，即系不如就喺自己即系两公婆，系啦，慢慢自己倾清楚，咁厘清呢啲忧虑咯。 但如果讲嘅时候，又系面临头先个困境。 我知道，我明白。 老公，你系咪嫌我肥？唔系啊。 咁咪系咯， 老婆你 讲大话。 你觉得我而家点样着衫好唔好睇？好唔好睇？我使唔使改唔晒？我哋今日出唔出街？唔出。咁今晚唔翻，你会唔会跌冇嘢？我掂，我掂。 会唔会真系咁啊？ 即系喂，唔系喂，嗱，又唔讲得真话，咁又净系可以讲大话。 点解唔可以讲真话？ 如果你话咁，我咪肥啊，有少少。你而家即系连你都嫌我啦，出边个个嫌我都唔紧要，你都嫌我，唔系。 唔系咁有客观嘅事实噶嘛？ 客观掂小二啊，客观。 咁真系冇嘢讲噶啦！如果真系要， 即系如果咁样， 如果即系个气氛真系去到咁嘅，真系冇得好讲。但我谂有啲嘢就唔使人哋讲，自己都知道点样都系为自己，为自己健康。 因为你知啦， 为自己 fit， 为自己靓，啱唔啱啊？ 好多男士咧都系有痛苦经历嘅，就系你呢头叫我大明大放，点知最后引蛇出洞，讲完之后 可以拉你， 拉鬼咗，咁你话点算咧？所以啲老公咧，全部都冇嘢啊！冇嘢 ，OK 啊！嘿，着咩迷你裙都唔兴噶啦，而家 咁所以就系咁，就出去揾个第二个。 又冇咁讲过，加班啫。 哦，去加班， 加班啫， 系啦， 系啦，去社区中心啫，系啦， 打康乐企， 打康乐企啫，服务社群啫。 好啊，好嘛，1877388啦， 系啦，欢迎打嚟讲， 打嚟同我哋一齐分享下啦，有冇呢啲咁样嘅情况出现过咧？系啦，佢好啊，豪仔话斋，点样克服？点样讲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喺中女宅男晒很大，同大家一齐分享嘅。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拣咗呢一只歌啊！ 一听就已经知道系个老公同个老婆讲嘅。 吓， 哒哒哒噶，点会肥啫？ 傻女嚟嘅， 哒哒哒哒。 在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串起你的无烟，重现某天的好戏。仰慕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现已完场的好戏。 其实就是1988年的时候呢，是啦，陈慧娴推出佢《闲情》嗰张唱片的时候呢，其中的呢首就主打嘅歌曲啦，吓《傻女》啦，其实呢只系一只改编歌曲嚟嘅。 原本是傻婆， 是傻女就变咗傻婆， 是啦，是怎样的呢？ 仲要唔系系香港嘅添，系、 okay. 啊，仲系西班牙嗰、那个， 哦，系啊，西班牙 歌嚟嘅，系叫 La Loca。 La Loca, La Loca, Glacio, Glacia, 系啊，系咯，系咪 ？La Loca 系一只系西班牙话，但系好似都系 一只西班牙 傻女，都系咁嘅意思，大概都系咁嘅意思，系、 哦、 啊。咁啊，填词就系啊。 摩托克卡里库苏卡里库布卡里哇，摩托克西哦 ，Glacio。 我想象唔到佢變咗西班牙話係點樣唱出嚟， 好、 哦、正啊！真係 都係一樣好好聽嘅，你可以上去、上網自己，大家可以抄翻嚟聽下。咁啊，填詞就係阿林振強啦。咁啊，林振強都係好喺佢嘅詞裏邊咧，其實都係好叻去用一啲嘅形容， 冇錯， 就放喺佢嘅歌詞上面。上一次我哋咪介紹零時十分嘅，零時十分就我諗最深刻印象，可能就俾大家諗、想象得到一杯凍嘅香檳，去到變咗暖嘅香檳，講一個女仔痴痴咁去等待，係啦，佢個身邊嘅另一半翻嚟陪佢慶祝生日嗰種寂寥。咁呢一隻歌咧，可以用一件 冷 衫， 係啊。 可以去幻想得到或者代入得到呢一个女仔对于前度嗰种痴缠嗰种痴情。 穿起你的毛衣，重演某天饰演你， 系啊！ 即系你，如果你夜晚见到咧，用第三者角度睇咧、真系打冷震嘅。你见到一个女仔自己着起嗰件毛 衣， 然后重演某天的饰演你，即系一系揽住自己，一系就锡，系咯、 啊， 夜来变来伴我坐，咁样啊，好惨真系。系啊，咁所以，但系我觉得个歌词就说明咗一切咯。佢你觉得好黐线，佢话系我系傻女咯。佢话俾你听，我就做呢啲嘢咯。 啱啊，佢着住件衫，幻想翻好似哇，翻翻去以前咁样嗰、那个一段美丽故事嘅主人，佢不断咁喺度幻想，哎，会觉得啊，究竟佢清唔清醒嘅咧？依一刻嘅状况，佢喺度做紧啲乜嘢咧？所以就系以前嘅一件毛衫，即系一件嘅冷衫，就好似俾我哋成日都讲话，唉、对于以往嘅旧情咧，我哋成日有种睹物思人嘅感觉，佢就系揸住件旧物，跟住然之后不断喺度幻想，想翻去以前咁样。 我觉得咧，写情歌咧，即系你离唔开就，譬如话呢啲悲欢离合啦。咁、但系咧，如果有好多嗰啲情歌咧，可能就好凭空啊，即系话俾你听啊，我冇咗你，我点样撕心裂肺啊？咁你可能会有感触啦，但系都离唔。同而家呢種寫法真係唔同，因為佢係即係用咗個比喻，一個細節啫。佢冇直接話俾你聽，我好傷心，我空虛，我寂寞，我凍，佢冇。但係佢淨係話，佢淨係用呢啲咧，即係好含蓄嘅方法，就話：喂，我掛住你，掛住到我想攬住你件冷衫、 就 當係見到 你。 其實就即係等於話俾人聽，我懷念你，我懷念你五天、十天、一百天咁樣。所以中国以前啲修辞啊，又借物就喻人啦、就将自己嘅感情嘅寄托落去咧，几好啊真系。 啱啊，仲要你谂下佢歌词，你真系你挂住件衫，你着住佢就好似佢揽住你咁，穿起你那无言无衣，就当跟你贴近咁样，你谂下佢。几咁痴情先得噶？ 而家咧嗱，我觉得难啲嘅地方咧就系 好直接啦。有时我哋啲 系啊， 或者 唔系定系好少，仲会留低件冷衫俾你啊。即系啲人咪执晒所有嘢走噶嘛。 咁啊系啊，那个心态可能都已经唔撇 脱 咗 好多 啦 嘛， 撇脱好多系嘛。你痴情嘅女子或者呢痴情嘅男子喺世间上边仲有冇出现呢？ 唔系啊，特别系一分手咧、全部嘢清空晒。 你有冇啊？ 冇啊，执空执走晒啲啊嘛，即系你见而家啲人成日都话执翻你啲嘢走啊咁样啦。咁、如果有啲似啦，我觉得以前咪有咩留低这一串锁匙，系啦，许 美静。 许玉云嗰、那个，佢就话啊留低这一串锁匙咁样，咁啊即系嗰条锁匙又话俾你听，即系分咗手嘛，咪冇一条锁匙咯。余文乐嗰阵时都有只叫还你门匙，系啦，都系好似即系要撇脱啲咁样咯，系啊。 但我觉得即系挂住，当你思念一个人嘅时候咧， 系啊， 唔好讲话系一件实物啦，一件毛衣啊，一条锁匙啊，或者系一条手链啊，其实。当你眯埋眼嘅时候咧，你都会幻想佢喺你身边，你好似感觉到佢嘅体温，闻到佢嗰阵气味，幻想佢真系仲揽住你咁嘅感觉噶。 闻下闻下，乜第只香水嘅？原来因为咁样真系 系人哋嗰只香水 啊！傻女啊，陈慧娴， 冇错，1988年嘅作品啊。 潭展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我是艾力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保育广东歌的梦工场，对不同年代的新歌旧歌都可以温故知新，希望你和我都会爱惜享受这个原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ス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云号，七色彩虹，橙色天。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32度啊， 系啊，32度气温啊，又热多到啦。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这个相对湿度64%嘅。 系啊，嗱，有啲嘢咧就留唔住嘅，除咗你话咧即系身材啦，好似我哋今日嗰个题目咁，你唔知留唔留得住啦。有样嘢咧真系不能不服老嘅，就系咩咧？嗱，即系你几时会觉得自己老咧？就系、是、当你觉得呢样嘢好流行。仲系好 in 啦，但原来同你唔同世代嘅人咧，佢已经话其实阿叔话你讲咩啊咁样，即系你讲紧嗰样嘢系咩嚟噶？即系举例，譬如我哋成日可能会讲一啲即系所谓共通点啊，或者举个例子咧，譬如可能你话哦女神啊，可能你随口 up 咧，你就话诶系咪林志玲啊咁样。跟隔篱嗰个话，其实仲讲林志玲嘅，点解 嫁咗啦？ 系啦，嫁咗啦，即系你哇，你哋仲停留喺呢个年纪嘅咁样。 咁佢喺我心目中真系女神噶嘛？ 好啦，咁咧嗱，于是乎咧嗱，举例啊，我而家考下彭晴，如果要你举例咧，就话喂，你要讲下咧，譬如话啲后生仔中意睇咩卡通咧、哦，你仲会举个咩例子出嚟？ 唉，你唔好问我呢个题目，真系我唔识答。 你会用你嘅能力，你会谂起讲咩卡通咧？系啊，即系如果焗住要你举，即系系咯，即系可能啲后生仔中意睇嘅卡通，咪即系譬如好似，你会讲咩咧？ 哆啦 A 梦啦， 嗱哆啦 A 梦啦，仲有讲咩？ 海绵宝宝啦， 海绵宝宝啦， 仲有咩卡通片？ 系啊，仲会讲咩噶？日本嗰啲， 日本啊， 系啊， 海贼王啦，好似 海贼王，新啲咯，你已经，龙珠会唔会讲？ 龙珠都兴噶， 系咯，系啦，冇错， 龙珠啲人都继续捉精灵噶，好似有啲都。 捉精灵捉龙珠 啊，唔系，对唔住，我搞错咗， 搞错咗，Pokemon 嚟噶，系咯， 系 啦，嗱，龙珠，我同你同一个年代，虽然你唔睇啫， 龙珠系啊系啊， 但系呢个亦都系活喺你记忆里边咧， 系有出现过嘅卡通人物啦， 系啦，即系话咧，有对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咧，你可能仍觉得龙珠系 in 啦，佢有啲 game 如果出啊，或者有产品咧，你觉得哇龙珠，你仍然觉得佢系好活跃嘅， 我觉得佢系跨世代咯， 跨世代噶嘛。但系 sorry， 呢个我哋一厢情愿嘅， 系咩？ 即系等于嗰条牛仔裤一样。 哦、 我哋明明觉得系跨世代嘅。 哦，系日本就唔着啦。 系 啦，后生仔话老土啦，着牛仔裤。 嗱，咁呢个龙珠咧系日本嘅国宝卡通片嚟噶嘛，真系可以叫系国宝级噶嘛。但系咧，对唔住啊，喺日本自己嘅本土咧，原来佢话年青人系唔睇七龙珠 嘅。咁佢睇乜嘢咧？ 唔系佢睇好多唔同嘅嘢， 但系就唔睇 唔睇七龙珠，即系话佢嘅动漫王国咁庞大，有咁多唔同嘅漫画去拣咧。我哋以为咧就系话应该都识啦啩，即系如果你去日本同人哋讲话龟波气功咁，应该人哋知你讲乜啦。唔好意思， 后生仔就唔知。 原来佢话咧后生仔未必知道你究竟系扮紧乜嘢，又或者就算你扮，佢知道你扮紧啦。但其实佢冇共鸣啊！ 系啊，我爸都系咁嘅喺屋企。 系啦，冇共鸣啊！即系话，如果你去到日本咧，你以为啊，点样同啲后生仔打开话题咧？如果你仲系用自己嗰个谂法，就系话吓卡咩卡咩咁样，跟住人哋望住你，捻大哦啊！原来唔睇，咁究竟有几严重咧？呢件事 其实我有啲震撼。 呢、這个真系鸿沟啊！ 系啊，呢、這个鸿沟嚟嘅。佢话咧，原来佢哋上次做咗一个调查咧，日本，佢话三分之二嘅受访听众完全唔知七龙珠其实系咩故事嚟嘅。完全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唔系佢哋系咩？二即系零零后、千禧之后出世嗰啲，系都十系咯，二十岁咯。 即系嗱，佢系专门问啲后生仔嘅。 系咯系咯。 咁咧，佢话啦，譬如话咧，有805个听众问佢哋知唔知道七龙珠嘅剧情啦。咁咧，佢话咧有高达67%嘅人话咧唔知，即系可能佢连讲得出就系话，佢哋揾嗰啲唔同星星嘅龙珠。去揾人实现愿望咧，讲唔到，佢讲唔到。咁个年纪系细到一个咩地步咧？佢就话啦，大概咧廿几岁嘅年龄层，咁啊得17%咧就话我知道讲乜嘅。咁你谂下，即系廿几岁，即系话佢而家大概系90啦，系咪啊？ 廿几岁，2000年出世嗰啲啦。 啊，2000年啊，系啊，即系话2000年出世咧。去到呢一个咧顶笼，仲会知道啲，即 系 有17%。再2000年之后咧，即系你去到后边嗰啲咧， 唔知啦， 冇人知噶啦咁样，甚至乎咧好惨啊！佢话咧有啲年轻人咧就话，我知道佢系讲紧呢啲咩打斗嗰啲啦。咁佢咁你哋觉得点啊？即系中唔中意睇啊？咁样，好老土啊！佢话咧觉得咧，系一啲即系好遥远嘅东西啦，系好旧嘅作品。一啲都唔覺得好睇咁樣，咁原來佢話咧，日本咧仲有好多咧，佢哋有啲藝人咧，仲會專門扮《龍珠》裏面啲人物㗎，即係譬如佢有人會扮孫悟空啊，有人會扮嗰個咩超級殺人嗰啲啦。佢話唔係啲阿叔喺度扮咯，係 咯，啲阿叔扮咯， 啲阿叔喺度扮咯。 係啊，咁佢嘅受眾就係一班我哋呢啲年紀咁樣嘅人咯。係 啊，咁所以佢就話好慘啊咁樣。咁咧，而家係一啲20多歲啦，最後生嘅啦，24歲。佢就話。我是从某啲渠道呢就成日听到啲人讲个 get， 即係可能咩叫讲个 get 呢，可能就话喂你仲唔迟到㗎喇喎，除非你懂瞬间移动啦。跟住佢就嗰、那个24岁就问讲 咩 呀咩瞬间移动呀，跟住呢 冇共鸣 又会听到另外一个讲就话哇我昨日攰到呢我想食仙豆呀、啊。食咩仙豆呀、 啊、 係啦，佢话呢啲 get 佢唔知，佢就问啦，啲人先同佢讲话哦你唔知咩食仙豆咧，系里边一个道具。佢话佢先知道咧，原来有呢一个叫做卡通。咁咧，但系佢话咧，佢睇完之后咧，佢又中意。佢话因为觉得佢哋画嗰啲肌肉好大只，觉得好睇嘅咁样。咁但系有好多人就唔知啦，即系已经冇乜特别兴趣啦咁样咯。你知唔知其实而家我有另一套漫画咧，我都好担心嘅，就 系 呢个咧《男儿当入樽》啊。 系 佢最近又出漫画，出手机游戏啦。咁然後咧，佢亦都會成日都有佢嗰、那個即係作者咧，佢會出嚟可能講啲鼓勵説話。咁我哋呢個世代啲人咧，永遠都覺得佢青春不老嘅。佢翻出啲漫畫咧，又係賣好多書噶嘛。但我都有啲擔心，會唔會咧有朝一日，即係你話俾我聽啲新一代嘅後生仔啦，或者日本啲後生仔，佢都話唔知邊個櫻木花道喎。唔知咩叫男儿当入樽， 其实唔知都唔出奇噶，即系我谂系一个世代嘅转变咧，咁佢哋梗系有佢哋属于自己年代嘅嘢噶啦。 但系唔同个 Marvel 咧，你睇下， 唔同 超人系你同我嗰个年代， 佢 兴到而家，系咪啊？ 咁可能佢嘅创作。同日本真系太多啦，日本嘅漫画创作我谂系多过，哇！你讲嗰啲 superhero， 你讲 Marvel 嗰啲，佢嗰啲即系主角啊，其实我谂嚟嚟去去而家就多咗啦。当然生翻好多咩前传出嚟，有啲新嘅人物啫。咁但系日本嗰啲系多到数唔晒噶嘛。 唔系我谂都系 发得太紧要。 唔系我谂都系咧，佢冇将佢同新世代咧再结合得好啲、你话即系你用 Marvel 真系好明显咯、喂！蜘蛛俠啊，嗰啲超人咧，或者嗰個 DC 嘅啦，我幾廿年前嘅咯喎，你同我阿爸嗰個年代咧已經出嚟， 唔係佢慢慢都改變㗎，喺一個性格上面，即係嗰個主角嘅性格上面，佢都有啲扭轉。 又出啲玩具啊，其實日本全部都做緊嘅，所以咧我又覺得我哋俾啲樂觀。有咩50年不變咧？我懷疑真係你見到外國呢啲漫畫做得幾好，咁然後你又真係可以用啲電影啊，用啲唔同嘅玩具啊，同埋佢最緊要，我覺得佢真人化成功咗。龍珠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咧？周潤發有拍過㗎。 啊，呢、這個我真係冇印象喎、啊。 被譽為係嗰啲荷里活十大爛片之一咧，周潤發就扮龜仙人，我冇記錯。 哦。 咁但係佢係外國片嚟㗎。 荷里活片嚟 嘅。荷里活片嚟㗎，即係所以佢揾咗個金毛嘅所謂外國人咧、就扮孫悟空咯。所以咧係。 即系出到嚟嘅效果不伦不类 啊！唔好睇啦， 系啊，嗱，我就唔知系咪因为咧，佢 Marvel 嗰啲全部都系外国嘅漫画，佢揾翻外国人嚟扮咧，你觉得好容易入型入格。咁但系譬如日本呢啲咧，你好难好难扮出嚟，你揾外国扮又唔得，你用日本自己嘅制作咧，又上唔到去打去国际市场嗰一格。 唔系，同埋咧，其实你讲话譬如 Batman 嗰啲咧，佢不嬲都有啲电视剧啊，佢有真人扮嘅，所以你觉得咧嗰个嘅熟悉度咧，熟悉嘅程度会多啲咯。 系， 咁你睇日本嗰啲动漫，通常都系公仔噶嘛。 有冇一个真人版叮当系成功 的？唔系，你着嗰啲公仔衫咪 OK 咯。 唔系，叮当我觉得反而长青。 嗰啲得意啲啊嘛。 系啊，你问靓仔，不过佢唔识叮当啫，佢识哆啦 A 梦啫。 所以咪讲到大家咪唔同咯。有啲人话而家零零后嗰啲啊，连陈慧琳啊、杨千嬅嗰啲可能都唔识添啊！ 我要保育龙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3:30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下昼召开记者会，交代最新情况。据了解，其中一宗个案涉及一名59岁男子，佢冇外游记录，病毒含量高，感染源头未明。据悉，患者喺平时一间粥面店工作，曾经向私家医生求医。昨晚到仁濟醫院急症室求診，已轉送瑪嘉烈醫院。消息又話，一名在長沙灣一間診所工作的護士亦初步確診。截至昨日，本港已經連續21日沒有本地個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現金發放計劃至今累計收到約576萬名市民登記，而在上個月已進行電子登記的430萬市民，可以由明天開始两至三日内分批收到款项，比原定收款日期略为提早两日。陈茂波网志话，超过80%市民是用电子方式经银行登记，当中约60%是透过网上银行形式登记。本月起，透过银行做电子登记的市民，亦会在登记后约一星期便可以收到款项，而透过书面登记的市民，亦会在今个月稍后和下个月内陆续收到款项。他指出，未来两个月可以话是消费黄金档期，对刺激本港经济和稳住就业起着重要支撑作用，有助稳住信心。对于公共图书馆复检部分书籍的内容会否违反港区国安法，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没有阅读过相关书籍的内容，要视乎内容是否违反港区国安法，认为若果书籍批评政府并没有问题，但若涉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鼓吹恐怖活动就有问题，复检结果交由相关政府部门决定。被问到港区国安法是否客观上已经影响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谭耀宗说，法例原意希望起到防范和制止违反国家安全行为的活动，他个人不认为批评政府会有问题，但若涉及分裂国家等就和法例有抵触，有关人士要小心，不要违法。英国政府进一步放宽限制措施。英格兰地区今日起容许酒吧、餐厅和发廊恢复营业。民众在封锁超过3个月后，终于可以再到酒吧消遣，到餐厅用膳和理发。有发廊凌晨就开门，有酒吧就早上6点就营业，迎接放宽限制的超级星期六。但传媒忧虑会引发新一轮的疫情。有传媒估计，单是今个周末，全英格兰地区会消耗850万公升啤酒。有民众欢迎可以重过社交生活，有人就投诉封城时间太长。警方担心酒吧重开、醉酒闹事等不负责任行为重临，呼吁市民自律。英国政府表示，民众仍然要在公众场所遵守社交距离措施，否则仍有引发新一波疫情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依家由阿聪同大家讲下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正常。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欣尖记嘅快线封闭。九龙区方面，东九龙文化中心有建造工程啊，直至今日下午六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福涛街嘅一段慢线，以及福涛街通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封闭。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喺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呈祥道落车去葵涌道荃湾方向，同埋赤鱲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啊，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工程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依台夏日新闻讯，黎智高和你寻开心。 佢把声令你觉得好熟悉。 你食咗眼未啊？千祈唔好饿坏自己啊！ 佢把声会令你心灵得到安慰。 七百万人。有七百万个大城市小故事， 佢把声会令你笑到收唔到声。 有我大家姐同班姊妹，一定会令到大家有宾至如归嘅感觉。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陪住你笑，陪住你喊，陪住你食晏。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做夫妻真的很忙的、 啊、 真的很多事做的很多事要处理的。身材走不走样都是一件事啦。啱啱先有一个听众他都说 June, 他说哎呀去不去滚不关你有没有走样事啦。是吗他说见过不少那些、啊、第二个那些小三、啊、丑样过那些正人，但是个男人照嗒糖。佢問題係個老公有冇家庭觀念同埋爛唔爛滾啫？ 唔係，但係扯得遠咗。頭先嗰個 case 佢都冇話佢老公出去滾， 係 佢純粹話老公唔掂佢啫嘛。 佢擔心，因為但係嗰個自己本嗰、那個太太自己本身咧，佢都擔心自己身材走樣，咁跟住個老公唔掂我，咁佢驚會離婚。咁、 嗯、 你會引申到就話，咁佢唔掂我，咁佢點解決佢自己嗰啲食飯嘅需要啊？是咪？佢咪会买外卖咯？佢唔好企食，系咪？ 农夫咧， 即系 点啊？自己耕田种菜 都得， 养猪 咁 种水稻， 明明喺度食噶嘛？ 吸风饮露，与天地同受，日月齐光，可能系咁咧。 佢以前都唔系咁，佢而家系咁，而家咁大转， 咁就啱啦。我哋一间嘅夫妻攻略 系点啊？ 正好话俾你听，如果你担心，不如。令佢倾心， 寻开心。 Yes， 夫妻的世界系一场战争， 以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系咪肥咗啫？ 系点会咧？好瘦啊！ 步步惊心，一指错就会全军覆没。 阿老婆，我同阿强今晚睇波。 睇波？而家停赛，你睇咩波啊？吓、欸。 要在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共量。 留意逢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夫妻共量。 哇，个 mood 转得好快啊！ 冇错，夫妻公略就话要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将佢本来尘封就变咗系挡不住的风情。 等等先，我吹开啲尘先。 好啊，嗱， 哇，好多尘铺咗喺度。 我哋今日夫妻的公略可以话系一对有七年之痒咗唔知几多次嘅， 都唔知几多次 咯，几多次嘅老夫老妻。究竟如果佢哋两个想有翻啲吓？死水复燃啊，唔系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嘅话，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呢？我哋即刻去片啊！老婆， 哇，咁嘅声，咩事啊，老公？ 今晚呢？ 今晚点啊？ 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呢？我今晚一齐瞓好唔好呢？小气不正经好唔好呢？好耐都冇一齐瞓嘅啦，时间唔多，层楼都供完啦。 咁啊， 系 咯、啊，都好啊。今晚我哋就一齐瞓啦。 今晚就一齐瞓。咁但系咧，我又睇过有啲研究话咧，首先要令到咧我哋嘅大脑保持一种热恋嘅。你估咧保持热恋嘅方法系咪应该我哋买嗰啲吓上经下经左经右经啊、嗯、神经啊？ 哦， 有啲秘笈我哋啊，系咪嗰啲啊？ 你 估？ 你讲呢啲嘅？ 唔系呢啲啊？ 我突然间个脑里边谂起一样嘢啦。 系乜嘢啊？ 我哋不如去做啲刺激新鲜我哋未做过啲嘢。 嗱，我都话系要。做呢啲噶啦，咁我使唔使将我笼底嗰本咧《日经》拎出嚟啊？ 唔使、啊， 我哋参考下佢嗰啲姿势得唔得啊？吓， 唔使咯。 咁唔系你又话要刺激啲嘅？ 我要刺激，我谂住同你去远足啊，去漂流啫噃。 老婆系咪玩啊？而家我想同你吓、啊、去远足做乜嘢啊？ 咁头先你话咩嘛？热恋啊嘛？ 咁有咩研究 啊？ 点解要去用远足啊？ 我哋未试过咯， 远足就会噶啦咩？ 系啊，未试过咪刺激够新鲜啊嘛！ 你肯定 系啊？ 你有冇出处噶？ 科学家话要培养啲兴趣爱好，我哋大家要经常都一齐锻炼，咁我哋咪唔会成日觉得好似哎呀好攰咁样咯。 冇错，原来心理学家海伦费舍尔有几废咧，我都唔知啊。海伦费舍尔话，啱啱堕入爱河嘅人。同嗰啲熱戀二十年一樣，都有個共同點，就係、是、個中腦複側。你知唔知咩嚟嘅？就係、是、個中腦個 複側肌嗰個側複。係 啦，但 係 佢講緊個腦袋。 腦複側我真係唔識啊！ 中腦複側咧，被蓋嘅區域持續活躍，然後呢個區域咧就會同你嗰個滿足回報機制有關。如果佢越活躍咧，佢就會令你越似墮入愛河。而要令到呢個腦中複側咧。持续被刺激咧， 真系中风咁。 你哋就要做一啲新鲜有挑战性嘅嘢、 哎， 例如远足同漂流。 好啊， 我谂都谂唔到，原来 今晚我哋漂流啊！ 咪冇错，各位听众，竟然啊，佢话透过一次远足同埋漂流，系能够刺激你哋大脑里边嗰个中脑复质被盖区域持续活跃，从、 嗯、 而可以令到佢哋今晚有挡不住的风情嘅。我实在冇谂过远足可以有咁嘅神奇功效啊，老婆。 荒山野岭都好好玩嘅， 好啊好好啊， 系啊，仲有咪就系话我哋要培养啲新兴趣嗱，我哋未试过 新兴趣，我有好多道具，你系咪讲紧呢啲啊？ 唔系啊， 又唔系， 除咗头先你成日谂嗰啲咩日经啊嗰啲咧， 我有好多嗰啲宝典， 我连嗰啲月经都冇卖噶啦，你唔好再咁样啦。 唔好咁样，唉， 冇噶啦。 咁你讲咩？因为咩兴趣啊？ 咪就系啲科学家，又系头先嗰个费咩话？ 费舍尔， 费舍尔嗰啲科学家咪就系话咯。 做咩事啊？ 要培养兴趣啊，新嘅兴趣爱好要成日锻炼嘅，要 practice 啊。 哦， 咁样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咧培养啲新鲜感，咁我哋咧就可以又热恋咁样，又可以互相扶持。大家参与大家个嘅兴趣，为我哋嘅关系加添好多 energy 啊！ 冇错啦，心理学家都系嗰个费舍尔话俾你听啊。原来你哋只要有共同嘅兴趣，经常参与喺对方嘅呢一个群体圈子里边，可以减少倦怠嘅感觉， 我本身是对这个心理学家这一方面是有保留的，因为作为老夫老妻已经是经常参与在对方的生活里面的，究竟再做是不是有好处的呢？ 新鲜那些未试过那些东西嘛、 哦、 你说有去打羽毛球吗？去吟诗作对吗？不是那些、啊、 我不是那些了，就是一起去远足了， 就是去 远足 去试一下嘛。 原来是这样， 是啊。 喂，那几时入戏肉啊？ 戏肉就是我成日都好需要你嘅，我成日 需要我乜嘢啊？ 需要你陪住我咯。 最后话俾大家听啊，原来啊，男人靠只眼，女人靠只耳啊，知唔知咩意思？ 咩意思啊？ 原来女人咧，男人咧就透过只眼咧就会代入情网，即系我代入情网，你却在网外看。即系话如果你越索，佢就会越容易望到入耳，但女人就唔同。正所谓女人耳仔软，原来女人是要听你讲我爱你，然后就会有嗰种死灰复燃的感觉。咁即系话，如果 我唔知道我咁死灰咧，原来你几十年都冇讲过啊， 老婆， 我哋封晒尘啊， 咁好啦，好啦，好啦，你打开你啲头发啦，我喺你耳仔同你讲啦。今晚去远足，唔好翻屋企。 小许不正经，谁若破坏先知姓名，谁若破坏君子协定，未会受本小姐欢迎，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来吧，我是守得要命，回望你在苦忍表情，来吧，继续无谓欢怒来梦醒，还未够吧，加点数劲，还未够吧，要知再令，若破坏轻轻规定，无谓再自明是个大情圣。 优点咧，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多啊， 都系啊呢一个嘅挡不住的风情， 系 系一讲起呢啲咁旖旎嘅话题咧，就会谂起呢一首嘅歌曲啦。咁但系头先，正如好似阿曾志豪啊问我哋咁讲啦，佢就话啊系啦，嗰啲漫画系嘛，零零后出生嘅即系嘅人士，佢哋睇嗰啲漫画同我哋睇都咁唔同啊！听呢啲咁充满风情嘅歌曲，到底又会出现啲咩情况咧？即系我哋就话听叶玉卿挡不住的风情啫，依家嘅就会听边个咧？啊，竟然俾我哋谂到一个共同嘅人物吓，呢只呢个嘅歌手咧，都系啱啱咧我屋企人介绍俾我听佢。 好啱啊！你头先系啊，我哋真系好机缘巧合啊！ 我哋机缘巧合， 跨年代都一齐认识啊！ 都认识呢一个人啊！呢个人叫做 黄明志， 黄明志 系 啊， 马来西亚嘅创作鬼才，我哋之前都有播过啲歌嘅。 系 嗱，咁啊睇下节目最后我哋再播啦。不过咧。我哋其实想播嘅并唔系呢只歌， 是是是 我哋希望，因为最近咧佢真系好红，你知唔知道？头先阿彭程，你系边度听到嗰只歌啊？ 我喺边度听过？ 边个话你听？ 我老公话俾我听。 哎呀，你老公真系曳，同我一样啊！ 我老公佢话咧，佢 不小心嗰只啊， 系不小心嗰只歌，就系佢嘅一啲。朋友啦，当然全部冚唪唥都系男人啦， 唔系好正常嘅。如果你老公嗰啲系女嘅朋友，我谂你啊真系吓。 跟住，哎呀，呢只歌好得意，我哋一齐听啊，咁样系嘛？咁啊，喂，好得意啊！呢只歌佢都话佢好得意，一齐听下。 系 呢只歌，跟住然之后咧，就一其实就唔系净系听嘅，因为你要一路听咧，要一路睇咧，咁你先至 tap 到嗰只歌嗰啲歌词嘅。 系嗱，首先咧，即系可以乘机介绍下啦。你放心。我哋监制特别紧张，你两个唔会想播系嘛？你放心，唔系我哋手头上都冇呢只歌，播唔到嘅，播 唔 到嘅。 就算有我都唔会播， 唔会播，唔会播。我哋因为根本就唔会咁不小心播咗呢只不小心，你放心。 但系呢只歌真系好劲嘅，劲到系啲乜嘢？网上边用11个钟头就已经有100万个点击， 系100万， 100万啊！ 佢打破咗咧，佢自己之前咧有一只歌叫《击败人》咧，3年前嗰阵时就用18个钟100万。而家就11个钟100万，哇！好似善款咁样咧，哇！就嚟越嚟越 犀， 你话做咩？越嚟越犀利，真系。咁佢话深井由雅咧，当然就 系 一个日本嘅 AV 女优啦。咁啊，佢就做咗呢只歌嘅MV 女 主角。咁咧嗱，好靓个画面，如果你睇咧，有阳光，有海滩啦，又有好多花草啊、鸟语啊、小动物啊，甚至乎又有佢哋悠闲咧喺个室内咧又煮早餐啊。两个人好似喺度互相喺度依偎小情侣咧，好多。好多呢啲好温馨嘅动作嘅，但我想话，当你收到呢只歌嘅时候咧，你有冇真系发觉有异样啊？啲歌词， 啲歌词有异样， 你有冇啊？ 有一睇一听就知啦。 系啊，你由第几句开始已经发觉唔对路？ 我谂由第佢开始我就见到了，我人生经验丰富啲，哇！一睇就哇！ 其实你记唔记得开头佢 MV 第一个画面系做咩嘅？ 我唔记得。 佢好笑咧，就系咁啊！佢同阿三上游啊一齐坐喺床边啦，咁咧佢个镜头好衰嘅，佢就影住咧，净系攞佢条上半身，咁啱啱好下边咧，即系譬如话你个手放低咧，影唔到噶啦，佢特登嘅。咁跟住佢就坐喺度好开心啦，就话：诶，佢用日文讲我话。你系咪第一次拍呢个？ 系系系 跟住三上人就系啊，我第一次拍。 咁然后 咧，系啦，跟住咧好衰啊嘛。阿黄明志咧就影住下面睇唔到啊嘛。佢就指住下面，佢话：你见过呢一根未啊？即系一根两根个量词嚟噶嘛。跟住咧，然后三上人就话未见过。佢就话：你应该要试下喎。跟住然后佢就真系拎出嚟好衰地，咁啊令到你当你谂紧系咩嚟嘅咧？哦，原来佢攞咗支吉他出嚟，咁然后就进入呢一个 MV 嘅画面啊，里边嗰啲嘢啦，咁样，咁跟住当然啦，佢里边啲歌词咧，嗱我哋就只能够咁讲，如果你系一个纯真嘅少男少女咧，你系完全觉得好靓嗰啲歌词。好冇问题喎，表达咗一个男仔对个女嘅嗰种无保留嘅爱，嗰种呢管接管送啊，对佢无微不至啊，带佢周围去玩啊嗰啲咁样。咁但係呢，如果你係一个呢受到呢个世俗蒙尘啊，你个心里面已经係歪念嘅人呢， 係 你就会你就对号入座呢，哇，你就自己睇到好多唔同嘅歌词出嚟㗎啦。係啦，咁所以即系你有冇想象过系我哋自己心邪咧？ 唔系，我觉得你一定系会心邪嘅。 系我哋自己心邪咧。 咁但系因为佢好特别嘅地方，或者令人哋印象难忘嘅地方系咩咧？咁当然个女主角好靓之外， 冇错冇错， 就系佢个画面，即系个 MV 里面出现个画面，同埋佢啲歌词咧，其实 系 好大反差嘅。因为咧佢个歌词咧充满咗好多唔同嘅啲含义啦，系嘛？当然啲有味嘅含义啦。但你见到个画面咧，其实好正常。譬如我哋大家一齐食饭啊，好似你头先咁讲，大家一齐喺度玩水啊，大家依偎啊咁样，即系一对情侣一啲会做嘅好平常，大家都可以观察到嘅画面咧，佢系交代咗出嚟嘅。 佢交代咗嘅咁样。嗱，咁啊里边好多歌词咧就好似好难。讲得到啦，咁但系咧，有另外一只咧，佢当日嘅成名作品咧，叫做《击败人》。你知唔知呢只歌咧，又系笑爆嘴嘅？但系咧，佢最厉害嘅地方咧，就系你就咁听咧，你系完全唔觉得有问题嘅。 你要唔要我读俾你听？ 你试下啦，下个礼拜翻到工嘅咩？ 冇嘢，嗱，我就咁读俾你听，你觉得有咩问题？ 我惊监制一路听一步一惊心啊！ 今天的天空很蓝，叫我的心更不安。手里淡淡的淤草，麻痹我的忧伤。 嗯， 有冇问题啊 ？OK 啊， 笑我自己太傻，海掀起风浪，你曾是我的依靠，被你一再地灼伤。你的身影倒立在我身旁，都怪我不够勇敢。你酿的酒能够取暖，不断争吵，还以假装故作坚强。我被你击败了，你是击败人。对你的期望太高，玩弄了我，太伤人。有咩问题啊？ 嗯， okay、 完全冇问题， 冇问题。 因为你用广东话读系完全冇问题。 哦，但系如果 你将头先嗰啲歌词 用国语读， 你用普通话读，你千祈唔好读啊！你就会发现。点解咁样怪怪地嘅？嗱，所以头先用广东话，阿监制系你放心，广东话完全冇问题噶，几靓啊！今日嘅天空好蓝，叫我心好不安，靓到咧。但系如果你心里边悄悄自己用普通话读一次，你就会发觉吓咁样嘅，点解？系啦，你就会发觉唔知点解会咁样啦。所以呢只歌咧嗰时好高级噶，呢只击败人咧系因为真系咧， 哇，好犀利啊！ 睇文字、 嗯、 完全 冇 事，因为嗱最紧要系咩咧？佢系马来西亚人咧，其实佢广东话、普通话佢都识， 系， 所以咧其实佢填呢个词嘅时候咧，佢完全系对住嚟玩嘅、 嗯。 你用普通话，你用普通话咧就一个意思，你用广东话就第二个意思。 啱啊！ 咁所以咧佢就好似以前嗰啲隐形墨水咁样咧，你用柠檬汁哦，你攞火弹。就睇到呢啲嘢咁样咯，哇！所以笑话嗰阵时我 send 俾我啲 friend 咧，啲人全部咧佢话嗱，你试下咧唔好开声， 嗯， 净系睇歌词咧，佢话冇乜特别啫，有咩咁好笑？佢话你开声啊，听到佢唱普通话，哇！跟住个个咧笑到合不拢嘴。 咦？咁以下落嚟呢一只歌都可以、 啊、安全，好安全 系 啊！ 黄明志都系好叻啊！你讲佢除咗呢一个即系广东话同埋呢一个嘅普通话叻之外咧， 系 闽南话啦。仲有呢个叫做海南话， 系海南话 英文啦、啊、马拉话啦、 泰 文啊、 缅甸 话， 真系犀利啊！佢系啊，同埋认真咧，我好中意佢嗰啲歌咧，佢歌路丰富啊。譬如有呢啲所谓小黄味嗰啲歌啦，但佢系有飘向北方咧，嗰阵时即系。佢就作咗一隻咧，就係話同嗰啲即係北漂嗰啲人士有關嘅啦、 嗯。 流浪動物嗰啲歌又有啦，咁樣。而家呢隻嘅更加係《我們的海闊天空》啊。 原諒我總不停受傷跌倒無處可逃，用盡力氣掙脫我卻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遙望，夜黑風高，抵不過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会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因为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他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勇往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停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 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特别是致敬的，是不是？ 我们这个天空啊、featuring 大陆的一位歌手富九，不过他应该不敢再唱了，他知道中了招，真的。我刚才在咪后就解释了一次击败人给彭晴听之后，我是不是觉得他惊为天人、 真的直情是 吓死你， 简直是一个天才。 天才。 一个语言的天才。 文字的艺术 师。好的，真的。 是啊，放心，但我们由头到尾都没有播过这首歌出 来。有兴趣自己去。 自己了解。 了解一下。 有没有发觉中文真的博大精深？ 直情是啦。 懂多几国语言真的没坏。 没错，踏实晒整个心。拜拜。 好，拜拜。